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依然是雅思的听力练习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students discussing their class preparation。 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二人对话谈论的作业的准备工作。那么这两位呢，他有一个具体的谈论的领域，就是 film studies。 哎，这个，他们是研究电影的啊。 这个雅思的口语考试之中呢，或者是说他在真实的对话的情况中呢，经常会出现学生一起讨论他们的作业呀、论文呐、等等这样的场景。 而且五花八门，各种学科都有可能哈。我们之前听过物理的、生物的， 什么商务的也有，对吧？ 特别是那种就是 business class， 没错，特别多。 工商管理的， 就是文科类的比较多啊。 对， 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个谈论的是电影，我们先看一下相关的词汇。首先，对于什么领域的研究 ，studies 是复数形式。比如说 Asian studies 就是亚洲研究。然后呢，再来呢，他会用某某某人作品改编，这个词在本次的听力中会出现很多次，动词叫 adapt， A-D-A-P-T， 名词是 adaptation， 就是改变。 adapt 有适应的意思吧？ 对，有适应也有调整的意思，所以它是根据一种需要或者一个趋势去调整。那么 adapt of a literature work 就是去从一个文学作品中去调一下，也就是改编的意思。好，再往下一个单词是 approach， 当名词讲就是方法的意思。比如说 there are different approaches for film directors， 就是不同的电影导演有不同的方法，那你翻成手法也是可以的。好，再来一个词组是 to come up with something， come up with something 就是提出的意思。比如说课文中用了好几次，其中一次是 He came up with a straightforward classification of film， 就是他呢提出了一种非常直接了当的电影分类。好，再来呢就是 faithful， 你要是去改编的话，你要忠于原著，这个忠于的形容词是 faithful， F-A-I-T-H-F-U-L。 那你也可以说比如说这个张三忠于李四，你也可以用这个词啊，说张三 is faithful to 李四。好，这个 faithful 后面所搭配的介词是 to。好，再往下呢，它还有一个单词是 a couple， 这个 couple 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要是这么问你，我估计好多同学就说不上来了。 a couple 到底是指两个事情呢，还是指三个以上的事情呢？ a couple of 就是指有几个。 对，其实是三，大于等于三，但是你要说 they are a couple， 就是他们俩是两口子，这时候就是两个或者是一对儿的意思。好，所以呢，你要是说不同上下文，它这个 couple 代表的数量还是有所区别的。好，再接下来呢是 film clips， 这个 clip C-L-I-P 是节选片段的意思，那么 film clips 就是电影中的片段。 好，再往下是 slide， S-L-I-D-E， slide 就是幻灯片，它的每一张，也就是你的 PPT 里边的每一页是 one slide， 那 you may have several slides。 好，这个 slide 可以有复数形式。再往下呢是一个词组，就是 be concerned with something， 它就是关于的意思啊，不是什么担心啊担忧这个意思，就是它有那个意思，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用它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关于，比如说在听力中呢，他说出现的是这样的句子， Because they are concerned with issues of the time when the film is made。 上文呢说 Next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about how plays may be chosen for adaptation because they are concerned with issues of the time when the film is made。啊，他说下面我要解释解释了，这个剧本到底是怎样被选出来去做改编的啊？因为呢他们其实是和当时电影制作的时候那个时期面临的问题是高度相关的。 Be concerned withissues of the time when the film is made。 嗯，然后呢等会儿在听力中也会反复听到一个单词叫做 presentation、啊、一开始他会说 I'm giving a presentation in our film studies class。 这个 presentation、啊、也是经常会在讨论学术研究的时候用到、啊、他们要做一个作业，这个作业就是、在班级里面去汇报、啊、 对， presentation 就是来自于动词 present，去呈现，那么 presentation 呢就是呈现的东西，那个演讲、嗯、好，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词是 tricky、啊、tricky 是个形容词、啊、 trick 是不是那个诡计啊， 对， 小伎俩啊， 比如说 if something is quite tricky that means it's difficult to deal with、啊、如果说一个事情是 tricky 的话就是不好拿捏，很敏感啊，你就是做的这个程度很难控制，多了不是少了也不是，这个就是 tricky 这个形容词所形容的状态、嗯、 就是非常难以捉摸的。 对，好，再往下一个呢是 discuss， discuss 就是讨论的意思，但是它的发音好多同学会念成 discuss， 其实是 discuss， 它 s 后面要发那个浊化的嘎、 嗯、对了，嘎的音，因为它是在 S 清辅音后面的重读音节，它还要重读啊。Discuss。 好，那么今天的听力生词预习我们先到这儿，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今天的雅思听力真题素材。 You will hear two students Katie and Joe discussing a presentation in their film studies course. Joe,You know I'm giving a presentation in our film studies class next week? Yes. Well, could we discuss it? I could do with getting someone else's opinion. Of course, Katie. What are you going to talk about? It's about film adaptations of Shakespeare's plays. I've got very interested in all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hat film directors take. Uh-huh. So I thought I'd start with Giannetti.Who's a professor of film and literature. And in one of his books, he came up with a straightforward classification of film adaptations based on how faithful they are to the original plays and novels. Right. I've already made some notes on that, so I just need to sort those out before the presentation.I thought that next I'd ask the class to come up with the worst examples of Shakespeare adaptations that they've seen, and to say why. That should be more fun than having their favourite versions. Yes, I can certainly think of a couple. Right. Next, I want to talk about Rachel Malko. I came across something on the internet.About her work on film adaptations. And I was thinking of showing some film clips to illustrate her ideas. Will you have enough time, though, both to prepare and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After all, I doubt if you'll be able to find all the clips you want. Perhaps you're right. Okay, well, I'd better do some slides instead.Saying how various films relate to what she says. That should encourage discussion. Mm. Next,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about how plays may be chosen for adaptation because they're concerned with issues of the time when the film is made. You mean things like patriotism or the role of government? Exactly. It's quite tricky, but I've got a few ideas I'd like to discuss.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第三个年度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讲解的是雅思听力中出现的一段学术讨论对话。刚才我们听过的这一段录音，其中的两个学生就在讨论他们的电影研究课上的作业。那接下来我们来做逐句的讲解。 Joe, you know I'm giving a presentation in our film studies class next week. Joe,你知道的，我会在下周呢，在我们的电影研究课上要演讲，就是要呈现我们的作业。Yes， 是这么回事儿。Well, could we discuss it？ 咱们能不能讨论一下呢 ？I could do with getting someone else's opinion。这个 I could do with something 就是我可以借鉴，我愿意借鉴的意思。他说呢，有其他人的参考意见呢，我是非常乐意的，我可以去参考别人的意见。那这里边有一个读音的问题，就是 someone else's opinion， 写出来是 else 撇 s， 那么这个本身 else 带有一个 s 的读音，然后撇 s 又有一个 s 的读音，所以呢在这里边它是有两个读法，你可以人为的加上一个一作为一个原因，这样就变成了 someone else's， 而不是 else's， 它没法读了，是吧？是 else's。第二个读法呢，就是你把这个 s 这个音省略，就变成了 else， 也是可以的。但是写出来你要知道是 else 加上撇加 s。好，他说呢，我是 I could do with， 这个 do 呢，就是会从中受益的意思啊，我会从其他人提的意见中受益的，我想听别人的意见。Of course, Katie, what are you going to talk about? 那当然可以了 ,Katie, 你想要讲什么呢？ It's about film adaptations of Shakespeare's plays. 啊，我要讲的是莎士比亚戏剧改编为电影的事情。I've got very interested in all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hat film directors take. 啊，我对电影导演所采用的不同的改编方法很感兴趣。So I thought I'd start with Gianetti, who is a professor of film and literature. 好，我的设想从Glametti 开始啊，他是一位电影和文学教授啊。这里边呢 ，I thought I'd start with， 只是说他以前那样想是一个。日常情况下是属于单相思，就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所以他用了 I thought I would start 这种结构，就是我想的话，万一有可能呢，我可以直接从这个人开始这是英文就是比较婉转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人呢是电影和文学这个专业的教授。And in one of his books, he came up with straightforward classification of film adaptations based on how faithful they are to the original plays and novels. 那他在一本书中呢，就提出来了，说这个电影剧本和小说之间这个改编的忠实程度， 是一个直接的分类的方法，就是它和原文之间到底改变的像呢还是不像呢，是几分像呢，它以这个程度来分类。 Right, I've already made some notes on that. 是啊，我已经标注了，已经做了相关的笔记。 To make some notes on something 就是在哪一方面已经做好了笔记的意思啊，所以你看人家的那个写作业的程序哈、啊，如果看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呢，他会先记笔记。 And in one of his books, he came up with a straightforward classification of film adaptations based on how faithful they are to the original plays and novels. 那么在他的一本书中，他基于电影对原剧本和小说的忠诚度，提出了一种电影改编的直接分类方法。 对。好，这是 straightforward classification， 直接的分类方法、也就是说的话它那个标准很简单。 Right, I've already made some notes on that, so I just need to sort those out before the presentation. 那么我已经对此做了笔记，所以我只需要在这个汇报之前、把它整理清楚就行了。 sort out， 这个 sort 是个动词， sort out 就是整理头绪的意思。 I thought that next I would ask the class to come up with the worst examples of Shakespeare adaptations that they've seen and to say why. 那接下来呢，我会在班上问大家看过哪些这个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电影里面的最糟糕的一部，并且呢，让大家说一下为什么。 That should be more fun than having their favorite versions. 这个应该比看那些改编最好的片子更有意思。Yes, I can certainly think of a couple. 啊，是的，我一定能想出来那么几部。 Right. Next, I want to talk about Rachel Maltow. 好，接下来我要谈一下 Rachel Maltow 这个人。 I came across something on the internet about her work on film adaptations, and I was thinking of showing some film clips to illustrate her ideas. 我在网上呢偶然看到过一些东西，是关于有关他对于电影改编的这个作品，我想到的时候呢就放一些电影片段来阐述他的想法。 Will you have enough time though? 那不过你有充分的时间吗？ Both to prepare and during the presentation那就是这个时间到底指什么呢？用在准备工作和在汇报作业期间，是否时间都够呢？ After all, I doubt if you will be able to find all the clips you want. 我始终还是很怀疑你能不能找到你所需要的那个电影片段。Perhaps you are right. 可能你是对的吧。Okay, well, I'd better do some slides instead, saying how various films relate to what she says. 好吧，那我就最好多做一些幻灯片来代替，讲一讲不同的电影怎么跟这个说话的人联系上。That should encourage discussion. 这将会引起大家对问题的兴趣，并且呢会受到鼓励去参与讨论。 Next,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about how plays may be chosen for adaptation. 那下面呢我就想谈一下戏剧如何与电影制作的这个某些事件产生联系而被选中呢，也就是说你这个剧是怎么选到了让它要改编为电影的呢。这里边的 adaptation because they are concerned with issues of这比较长，就是他们深深的会关注到一个问题， issue of time 是时间问题。 When the film is made 在这拍摄的时候，这个 make film 或者是 filmmaker 就是电影制作拍摄，整个你做电影的过程都是叫做 filmmaking。 比如说人问你干什么的呀，你说我是电影的工作者，那你就直接可以用 I am a filmmaker。 好，那我要是说 I am a homemaker， 你觉得是干什么呀？ homemaker 好，就是家庭妇女，家庭妇男的意思。这个什么什么 maker 这个用法呢，大家可以见一个记一个，然后慢慢你就积累的比较多了。 You mean things like patriotism or the role of governments?